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七十八，魏纪时，元皇帝下。景元三年秋八月已酉，吴主立皇后朱氏，朱公主之女也。戊子，立子弯为太子。汉大将军姜维将出军。又车骑将军廖化曰：“兵不及，必自焚，伯约之谓也。志不出敌而力小于寇，用之无厌，将何以存？”冬十月，为入寇桃阳，邓艾与战于侯河，破之，为退驻榻中。初，为以羁旅一汉。身受重任，兴兵累年，功绩不利。皇后用事于中，与右大将军言语亲善，因欲废为庶语，为知之，言于汉主曰：“好奸巧专字，将败国家，请杀之。”汉主曰：“好驱走小臣耳。”往董允每切齿，吾常恨之，君何足介意？唯见号知父叶连惧于失言，训辞而出。汉主斥号亦为臣谢，唯由是自一句，反自桃阳，因求众脉榻中，不敢归成都。吴主以濮阳兴为丞相，廷尉丁密、光禄勋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。初，兴为会稽太守，吴主在会稽，兴遇之后。左将军张布常为会稽王左右都将，故吴主即位，二人皆贵宠用事。不典公省，官兴军国，以宁巧更相表里，无人失望。吴主喜读书，欲与博士祭酒为昭博士盛冲讲论。张布以昭冲窃职，恐其入室言己因过，故见止之。吴主曰：“孤之涉学，群书略辩，但欲与昭等讲习旧文，亦何所损？君特当恐昭等到臣下奸特，故不欲令入耳。如此之事，孤以自备之，不须昭等，然后乃结也。”不惶恐臣谢，且言俱防政事。吴主曰：“王物学业，其流各异，不相妨也。此无所为非，而君以为不宜，是以孤有所急耳。不图君今日在世，更行此于孤也，良甚不取。”不拜表叩头。吴主曰：“聊相开悟耳，何至叩头乎？如君之忠诚，远近所知，吾今日之微微，皆君之功也。”诗云：“靡不有初，显赫有终。终之实难，君其终之。”然吾主恐不一句，足如不义，废其讲业，不复使昭等入。乔俊嵇康文辞壮丽，好言老庄而上其任侠，与陈留阮籍及兄子贤、河内山涛、河南向秀、琅琊王荣、沛国刘伶特相友善，好竹林七贤，皆崇尚虚无，轻蔑礼法，纵酒昏酣，一落世事。阮籍为步兵校尉，其母卒， 即方与人为棋，对者求止，即刘禹决赌，继而饮酒二斗，举升一毫，吐血数升，回及鼓励。居丧饮酒无以平日。司隶校尉何增恶之，面至疾与司马昭作曰：“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，今忠贤执政，综合明实，若卿之曹不可长也。”因谓昭曰：“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听阮籍以众哀饮酒食肉于工作，何以训人？以病之肆意，无令污染华夏。”昭爱吉才，常拥护之。曾，魁之子也。阮咸素性孤僻，孤将必去，咸方对客，俱借客马追之，累计而还。刘伶嗜酒，常乘鹿车，携一壶酒，使人喝叉随之，曰：“死便埋我。”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，整目笑之，谓之放达。钟会访有宠于司马昭，闻嵇康名而造之，康积聚而断，不为之礼。会将去，康曰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会曰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遂深贤之。山涛为吏部郎，举康自代。康与涛书，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。昭闻而怒之。康与东平吕安亲善，安兄训乌安不孝，康谓仗其不然。会因赠康常欲助吴秋俭，且安康有盛名于世，而言论放荡，害时乱教，以因此除之。昭遂杀安及康。康常以饮者及郡孙登，登曰：“子才多识寡，难乎免于今之事矣。”司马昭唤姜维硕为寇，官祭陆仪求为刺客入蜀。从事中郎荀勖曰：“明公为天下宰，一仗正义以伐为二，而以刺客除贼，非所以行于四海也。”昭善之。勖爽之曾孙也。昭欲大举伐汉，朝臣多以为不可，独司隶校尉钟会劝之。昭欲众曰：“自定寿春以来，西益六年，治兵善甲以拟二鲁，今吴地广大而下失，攻之用功差难，不如先定巴蜀，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，水陆并进，此灭国取余之势也。既蜀战士九万，居守成都，即被他境不下四万，然则余众不过五万，今半姜维于榻中，使不得东顾，直指洛谷，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，以刘禅之案而边城外破，侍女内镇，其亡可知也。”乃以钟会为镇西将军，都督关中。征西将军邓艾以为蜀未有信，屡陈异议。昭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谕之，艾乃奉命。姜维表汉主，闻钟会治兵关中，欲归进取， 以并遣左右车骑张翼廖化，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之桥头，以防魏然。黄浩信乌鬼为敌，终不自治，起汉主寝其事，群臣莫之。四年春正月，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，又辞不受。吴交趾太守孙许贪暴，为百姓所患，会吴主遣察战邓寻至交趾，寻善调孔雀三十头送建业，民旦远逸，阴谋作乱。下五月，郡吏吕兴等杀许及寻，遣使来请太守集兵，九真日南皆应之。赵诸军大举伐汉，遣征西将军邓艾督三万余人自狄道取甘松、踏中，以连坠姜维。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余人自岐山驱五街桥头，绝为归路。钟会统十余万众，分从斜谷、洛谷、子午谷驱汉中，以廷尉魏冠、持节兼爱会军事，行镇西军司。冠季之子也，会过幽州刺史王雄之孙荣，问季将安出。荣曰：道家有言，为而不恃，匪成功难，保之难也。或以问参相国军事平原刘石曰：中邓其平蜀乎？石曰：破蜀必矣，而皆不还。客问其故，石笑而不答。秋八月，军发洛阳，大赖将士，陈师示众。将军邓敦为蜀未可讨，司马昭斩以训。汉人闻魏兵且至，乃遣廖化将兵以踏中为姜维纪元，张翼、董厥等以安阳关口为诸维外助，大赦，改元延兴。赤诸维皆不得战，退保汉乐二城，城中各有兵五千人。一绝北至阴平，闻诸葛绪将相建威，留住月余待之。钟会率诸军平行至汉中。九月，钟会使前将军李辅统万人为王韩于乐城，护军荀凯为蒋斌于汉城。会进过西趋阳安口，遣人祭诸葛亮墓。初，汉武兴都蒋舒在世无称，汉朝令人代之，使助将军傅谦守关口，舒尤是恨。钟会使护军胡烈为前锋攻关口，舒鬼未谦曰：今贼至不击而必成自守，非良图也。谦曰：受命保城，为权为功，今违命出战，若丧失复国，死无意义。书曰：子以保城获权为功，我以出战克敌为功，请各行其志。遂率其众出，谦为其战也，不设备。书率其众迎降胡烈，列城虚袭城，谦格斗而死。谦荣之子也。钟会闻关口以下长驱而前，大得库藏积谷。邓艾遣天水太守王琦直攻姜维营，陇西太守千红邀其前， 金城太守杨欣去甘松。唯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，引兵还。欣等追射于强川口，大战，唯败走。闻诸葛绪以色道屯桥头，乃从孔函谷入北道，欲出绪后。绪闻之，却还30里。唯入北道30余里，闻绪军却，循还，从桥头过。绪屈节为教一日不及，唯遂还至阴平，合集示众，欲赴关城。未到，闻其已破，退趋白水，与廖化、张毅、董厥等合兵守剑阁以拒会。安国元侯高柔卒。冬十月，汉人告急于吴。甲申，吴主使大将军丁奉堵诸军向寿春，将军刘平就失计于南郡，一兵所向，将军丁奉、孙毅如缅中以救汉。赵以征蜀诸将献捷交至，复命大将军昭进位，爵赐一如前赵。昭乃受命。昭必人成魏书为相国参军。初，书少时迟钝质朴，不为乡亲所重。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，亦不知之。时守水队，每叹曰：“书堪数百户长，我愿避矣。”书亦不以介意，不为角力之事。为太原王毅谓书曰：“请中当为台府，常振其匮乏。”书受而不辞。年40余，郡举上祭院，查孝廉。宗党以书无学业，劝令不就，可以为高。书曰：“若视而不重，其父在我，安可虚切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？”于是自刻百日习一经，因而对策生地，累迁后将军中御长史，与梅雨参左射。书常为化仇而已。后遇朋人不足，以书满数。书容泛娴雅，发无不中，举作愕然，莫有敌者。欲叹而谢曰：“吾之不足以尽轻才，有如此射矣，岂一事哉？”即为相国参军，辅朝岁务，未尝见是非。至于废兴大事，众人莫能断者，书徐未酬之，多出众议之表，找身弃重之。癸卯，立皇后便是，昭烈将军丙之孙也。邓艾进至阴平，拣选精锐，欲与诸葛绪自江油趋成都。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，西行非本诏，遂引军向白水，与钟会合。会欲专军事，密白绪未诺不进，见车征还，军悉属会。姜维列营守险，会攻之不能克，粮道险远，军食乏，欲引还。邓艾上言：“贼已摧折，一岁长之。若从阴平，由斜境经汉德阳亭屈服，出剑阁西100里，去成都300余里，其兵冲其腹心，出其不意，剑阁之守必还复服， 则会方轨而进，剑阁之军不还，则应服之兵寡矣。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700余里，凿山通道，造作桥阁，山谷高深，至为艰险，有粮运将溃，濒于危殆。爱以毡自果推转而下，将士皆攀木悬崖，鱼贯而进。先登至江游，蜀守将马邈祥、诸葛瞻督诸军拒隘，制服停住不进。尚书郎黄崇权之子也，屡劝瞻宜速行拒险，无令敌得入平地，瞻犹豫未纳，崇再三言之，至于流涕，瞻不能从。艾遂长驱而前，击破瞻前锋，瞻退驻绵竹。艾以书又瞻曰：若降者，必表为琅琊王。瞻怒，斩艾使，列阵以待艾。艾遣子会堂亭侯中出其右，司马师纂等出其左，中纂战不利，并引还曰：贼未可击。艾怒曰：存亡之分在此一举，何不可之有？斥中纂等将斩之，中纂迟还更战，大破，斩瞻及蝗虫。瞻子上叹曰：父子贺国重恩，不早斩皇号，使拜国舔民，用生何为？策马冒阵而死。汉人不义，魏兵促至，不为城守调度。文艾已入平土，百姓扰扰，皆蹦山泽，不可进至。汉主使群臣会议，或以蜀之与吴本为与国，已可奔吴；或以为南中七郡足显斗绝，亦以自守，已可奔南。光禄大夫乔州以为：自古以来，吴继他国为天子者，若入吴国，亦当臣服，且治政不疏，则大能吞小，此数之自然也。由此言之，则魏能并吴，吴不能并魏明矣。等为称臣，为小孰与为大？再辱之耻，何与易辱？且若欲奔南，则当早为之计，然后可果。今大敌已尽，祸败将及，群小之心无一可保，恐发卒之日其变不测，何至难之有乎？或曰：今爱已不远，恐不受降，如之何？周曰：方今东吴魏兵，事事不得不受，受之不得不离。若陛下降魏，魏不列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请深议京都，以古意正之。众人皆从周意。汉主犹豫入南，狐疑未决。周上书曰：南方远夷之地，平常无所恭维，有朔反叛，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，求乃率从。今若至南，外当拒敌，内攻扶御，费用张广，他无所取，耗损诸夷，其叛必矣。汉主乃遣侍中张绍等奉喜寿以降于艾。北帝王臣怒曰：若李琼力屈，祸败将及，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见先帝可也。 奈何降乎？汉主不听。是日，臣哭于昭烈之庙，先杀妻子，而后自杀。张绍等见邓艾于洛，艾大喜，抱书包纳。汉主遣太仆蒋显别斥姜维使降中会，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市民部于艾，户28万，口94万，甲士102000，吏4万人。艾至成都城北，汉主率太子朱王及群臣60余人面赴于趁一军门。艾持节解赴焚趁，言请相见，检遇将士无得掳掠，随纳降赴，使赴就业。折依邓禹故事，承制拜汉王善行票骑将军，太子奉车，诸王驸马都尉，汉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，或领爱官署。以师纂领益州刺史、陇西太守千红等领蜀中诸郡。爱闻黄浩艰险，收臂将杀之，号陆爱左右，足以得免。姜维等闻诸葛瞻败，未知汉主所向，乃引军东入于巴。钟会进军至伏，遣胡烈等追围。围至期，得汉主敕命，乃令兵悉放帐，送节传于胡烈。自从东道与廖化、张毅、董厥等同议会降，将士咸怒，拔刀着石。于是诸郡县为首皆披汉主敕，罢兵降。钟会后代姜维等皆全还其印绶节盖。吴人闻蜀已亡，乃罢丁奉等兵，吴中书丞吴郡化和以公门上表曰：夫闻成都不守，臣主拨越，社稷倾覆，失委附之土，弃贡献之国，臣以草芥切怀不宁。陛下圣人恩泽远府，促闻如此，必垂哀悼，臣不生冲畅之情，仅拜表以闻。谓之伐蜀也。吴人或谓襄阳张悌曰：司马氏得政以来，大难屡作，百姓未服，今又劳力远征，败于不暇，何以能克？悌曰：不然，曹操虽功盖中下，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。披锐乘之，行繁易众，东西驱驰，无有宁遂。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，除其繁苛而不其贫惠，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，民心归之亦已久矣。故淮南三叛而复心不扰，曹茂之死四方不动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，其本根固矣，兼济利矣。今属燕患专朝，国无政令，而顽戎独武，民劳足弊，敬于外力，不修守备，彼强弱不同，智算易胜，因威而伐，待无不克。亦彼之得志，我之忧也。吴人笑其言，致仕乃服。吴人以武陵、武西夷与蜀接界，蜀王惧其叛乱，乃以越骑校尉钟离牧领武陵太守。 魏以遣汉嘉县长郭纯世守武陵太守，率涪陵民入千陵界，屯于赤沙。又动朱仪进攻酉阳，郡中震惧。穆问朝吏曰：“西蜀倾覆，边境渐侵，何以御之？”皆对曰：“今二县山险，诸以阻兵，不可以军惊扰，惊扰则诸以盘结，以以建安，可遣恩县吏宣教慰劳。”穆曰：“不然，外境内侵，狂诱人民，当及其根底未深而扑取之，此救火贵粟之事也。”赤外趋言。溥仪将军高尚谓穆曰：“昔潘太常督兵五万，然后讨武西夷，是时刘氏联合，诸夷率化，今既无往日之援，而郭纯已据千陵，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，尚未见其力也。”穆曰：“非常之事，何得寻救？”即率所领陈夜进道，原山险行垂二千里，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，及其支党凡千余级，纯等散走，武西皆平。十二月庚戌，以司徒郑冲为太保。壬子，分益州为凉州。癸丑，特赦益州市民，复除租税之半五年。乙卯，以邓艾为太尉，增邑二万户。钟会为司徒，增邑万户。皇太后郭氏卒。邓艾在成都，颇自金伐，为蜀士大夫，诸君赖遭爱，故得有今日耳。如遇无汉之徒，以殄灭矣。爱以书言于进宫昭曰：“兵有先生而后使者，今因平蜀之事已成吴，无人震恐席卷之时也。然大举之后，将士疲劳，不可便用，且徐缓之，留陇右兵二万人，蜀兵二万人，主盐兴制为军农要用，并作舟船，欲为顺流之事，然后发使告以利害，无必规划，可不争而定也。今以后刘禅以至孙修，封禅为扶风王，赐其资财，供其左右。郡有董卓物为之公社，爵其子为公侯，使郡内县，以显归命之宠。开广陵、城阳以待无人，则畏威怀德，望风而从矣。”昭使监军魏冠欲爱，事当虚报，不宜折行。爱重言曰：“贤命征行，奉指授之策，元恶既服，至于惩治败甲，以安出腹，为何权宜？今属举重归命，地近南海，东接吴会，宜早镇定。若待国命，往复道途，延隐日月，春秋之意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立国家，专之可也。今吴魏兵事于蜀连，不可居长以失事机。兵法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爱虽无古人之节，终不自贤以损国家计也。”钟会内有异志，将为知之， 欲构成扰乱，乃说会曰：“闻君自淮南以来，算无一策，进到客昌，解君之力。今复定蜀，威德振势，民高其功，主位其谋，欲以此安归乎？何不法陶朱公、范州绝技，全功保身也？”会曰：“君言远矣，我不能行，且为今之道，或未尽于此也。”为曰：“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，无烦于老夫矣。”由是情好欢甚，出则同举，坐则同席。会因邓艾诚挚专事，乃与魏冠、密白艾有反状。会善笑人书，于剑阁要爱张表白事，皆益其言，令辞旨备傲，多自金罚。又悔进宫招报书，首作以遗之。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，诏以荐车征邓艾。进宫昭恐艾不从命，敕钟会进军成都，又遣贾充将兵入斜谷。昭自将大军从地幸长安，以诸王公皆在邺，乃以山涛为行军司马镇邺。初，钟会以才能见任，昭夫人王氏言于昭曰：“会见利忘义，好为事端，宠过必乱，不可大任。”即会将伐汉，西曹属少替言于晋公曰：“今遣钟会率十余万众伐蜀，余谓会单身无任，不若使愚人行也。”晋公笑曰：“我宁不知此耶？蜀硕为边寇，失老民疲，我今伐之，如执掌耳。而众言蜀不可伐，夫人心欲切，则智勇并竭，智勇并竭而强使之，是所以为敌秦耳。为钟会与人一同，今遣会伐蜀，蜀必可灭。灭蜀之后，就如青绿，何忧其不能办耶？夫蜀已破亡，移民震恐，不足与共图事，中国将士各自思归，不肯与同也。会若作恶，只自灭族耳，请不须忧此，慎勿使人闻也。”即进攻将之长安，替父曰：“钟会所统兵五六倍于邓艾，但可斥会取艾，不须自行。”进攻曰：“卿望前言也，而云不须行乎？虽然，所言不可宣也。我要自当以信义待人，但人不当负我耳，我岂可先人生心哉？近日贾护军问我，颇疑钟会否？我答言：如今遣卿行，宁可负疑卿也。贾亦无以益我于也，我到长安则自了矣。”钟会遣魏冠先至成都收邓艾，会以冠兵少，欲令艾杀冠，因以为艾罪。冠知其意，然不可得据，乃夜至成都，袭艾所统诸将，称奉诏收艾，其余一无所问，若来赴官军，爵赏如先，敢有不出，诛及三族，必至鸡鸣，西来复冠，唯艾帐内在焉。平淡开门， 冠乘使者车，径入挚爱所。爱上卧未起，遂执爱父子，挚爱于见车。诸将徒欲结爱，整仗驱冠迎，冠轻出迎之，委作表草，将申明爱事。诸将信之而止。丙子，会至成都，送爱赴京师。会所旦为爱，爱父子祭秦，会独统大众，威震西土，遂决意谋反。会欲使姜维将50,000人出斜谷为前驱，会自将大众随其后。既至长安，令季氏从陆道，步兵从水道，顺流扶卫入河，以为5日可到孟津，与骑兵会洛阳，一旦天下可定也。会得进宫书云，恐邓艾或不就征，今遣中护军贾充将部骑10,000人进入斜谷屯乐城，吾自将10,000屯长安，相见再进。会得书经，呼所亲谕之曰：“但取邓艾，相国知我独伴之，今来大众，必觉我意矣，便当速发。事成可得天下，不成退保蜀汉，不失作刘备也。”丁丑，会西请护军郡守衙门祭都以上及蜀之故官，为太后发哀于蜀朝堂，缴太后遗诏，使会起兵废司马昭，皆班氏座上人，使下意气书版主制，更使所亲信带领诸军，所请群官西必着益州诸曹屋中，城门宫门皆闭，严兵为首。魏冠诈称极堵，出就外泄，会信之，无所负担。姜维御史会尽杀北来诸将，即因杀会进坑魏兵，复立汉主。密书与刘禅曰：“愿陛下忍数日之辱，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忧而复明。”会欲从为言主诸将，犹豫未决。会帐下都丘建本属胡烈，会爱信之。见敏烈独坐，起会使厅内一亲兵出取饮食，诸衙门随吏各纳一人。烈待与亲兵及书与子渊曰：“丘建密说消息，会已作大坑，白棒数千，欲西呼外兵入，人赐白洽，拜散将，以刺棒杀那坑中。”诸衙门亲兵亦闲说此语，一夜转相告，皆变。己卯日中，胡渊率其副兵擂鼓出门，诸军不期皆鼓噪而出，曾无督促之者，而争先赴城。时会方己姜维铠仗，白外有汹汹声，似失火者，有请白兵走向城。会惊，谓维曰：“兵来似欲作恶，当云何？”维曰：“但当击之耳。”会遣兵西杀所避诸衙门郡守，内人共举击以主门，兵着门不能破。思虚，城外以梯登城，或烧城屋，以复乱进，使下如雨。衙门郡守各援屋出，与其军士相得。姜维率会左右战，首杀5-6人， 众革斩围，争前杀会。会将士死者数百人，杀汉太子睿及姜维妻子，军众超略，死丧狼藉。魏冠不分诸将，数日乃定。邓艾本营将士追出艾于箭车迎还，魏冠自以与会共献艾，恐其为变，乃遣护军田旭等将兵袭艾，欲于绵竹溪斩艾父子。艾之入江游也，田旭不进，艾欲斩旭，继而舍之。即冠遣旭，谓曰：“可以报江游之辱矣。”镇西长史杜预言于众曰：“伯玉岂不免乎？身为名士，位望已高，既无德音，有伯玉下以正，将何以堪其责乎？”冠闻之，不厚驾而谢玉。玉树之子也。邓艾与子在洛阳者西伏诛，徙其妻及孙于西城。钟会兄玉常密言于晋公曰：“会邪术难保，不可专任，即会反，欲以足。”晋公思钟繇之勋与玉之贤，特原玉子俊禅官爵如故。会公曹项雄收葬会师，晋公召而责之曰：“王者王经之死，请哭于东市，而我不问。”钟会公为叛逆，又者收葬，若复相容，当如王法何？雄曰：“昔先王掩革埋字，人留朽骨，当时岂先补其功罪而后收葬哉？今王诸暨家，于法已备，雄敢意收葬，教义无缺。法立于上，教弘于下，以此训物，不亦可乎？何必使雄背死为生，以利于世？明公筹对枯骨，捐之中也，岂仁贤之度哉？”晋公悦，与宴谈而遣之。二月丙辰，车驾还洛阳。庚申，葬明元皇后。初，刘禅使巴东太守襄阳罗宪将兵2000人守永安，闻成都败，利民惊扰。宪斩称成都乱者1人，百姓乃定，即得禅守敕，乃率所统吝于都亭3日。吴文蜀败，起兵西上，外托救援，内御袭献。献曰：“本朝倾覆，无为唇齿，不恤我难而背盟妖力，不亦甚矣。且汉已亡，吾何得久？我宁能为吾降虏乎？保成善甲，告示将士，立以节义，莫不奋击。”吴人闻中邓败，百城无主，有监属之志，而巴东固守，兵不得过，乃使辅军不协，率众而西。显力弱不能御，遣参军杨宗突围北出，告急于安东将军陈谦，又送文武印绶任子以进攻，协攻永安，献与战，大破之。吴主怒，复遣镇军陆抗等率众30000人增献之围。三月丁丑，以司空王祥为太尉，征北将军何增为司徒， 左仆射荀记为司空。己卯，仅晋公爵为王，增封十郡。王祥、何曾、荀记共议晋王。既谓祥曰：“项王尊重，何侯与一朝之臣皆以晋敬，今日便当相率而拜，无所疑也。”祥曰：“相国虽尊，要是谓之宰相，吾等谓之三公，王公相去一阶而已，安有天子三公可折拜人者？损魏朝之望，愧晋王之德。君子爱人以礼，我不为也。”即入，既遂拜，而降独长衣。王谓降曰：“今日然后之君见故之重也。”刘禅举家东迁洛阳，时扰攘仓促，善之大臣无从行者，为秘书令细政及殿中都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善。善赖政向导一事，举动无缺，乃慨然叹息，恨知政之晚。初，汉建宁太守霍毅都督南中，闻魏兵至，欲赴成都。刘禅已被敌既定，不听。成都不守，亦速服大吝三日。诸将咸劝义一速降。义曰：“仅道路隔塞，未降主之安危，去就大故，不可苟也。若为以礼遇主上，则保境而降，不晚也。若万一危辱，吾将以死拒之，何论迟速也？”德善东迁之问，使率六郡将首上表曰：“臣闻人生于三，视之如一，为难所在，则致其命。今臣国败主父，守死无所，是以伪志，不敢有二。”晋王善之，拜南中都尉为以本任。丁亥，封刘禅为安乐公，子孙及群臣封侯者五十余人。晋王与善宴，谓之作故蜀记，旁人皆谓之感创，而善喜笑自若。王谓贾充曰：“人之无情乃至于此，虽使诸葛亮在，不能辅之九泉，况姜维也。”他日，王问善曰：“颇思蜀否？”善曰：“此间乐不思蜀也。”细正闻之，谓善曰：“若王后问，以弃而答曰：‘先人坟墓远在民蜀，乃心西悲，无日不思。’因避其目。”惠王复问，善对如前。王曰：“何乃似细正语也？”善经事曰：“诚如遵命。”左右皆笑。夏四月，新副都王志福海入吴勾章，列其长吏及男女二百余口而还。五月庚申，晋王奏复五等爵，封冀都以上六百余人。贾诩改元。癸未，追命武阳文宣侯毅为晋勋王，中武侯师为景王。罗宪被攻，凡六月，救援不到，城中疾病太半，或税县弃城走。宪曰：“吾为城主，百姓所养，危不能安，急而弃之， 君子不为也，必命于此矣。臣谦言于晋王，遣荆州刺史胡烈将部骑20000攻西陵以救县。秋7月，吴师退。晋王使县因仍就任，加陵江将军，封万年亭侯。晋王奏使司空荀记定礼仪，中护军贾充正法律，尚书仆射裴秀亦官至，太保郑冲总而裁焉。吴分胶州至广州，吴主寝疾，口不能言，乃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，令子湾出拜之，修把兴壁，指湾以托之。鬼谓吴主卒，谥曰景帝。群臣尊朱皇后为皇太后。吴人以蜀出亡，交趾胁叛，国内恐惧，欲得长军。左典军万玉常为乌城令，与乌城侯浩相善，称浩之才识明断，常杀桓王之仇也。又加之好学，奉尊法度，屡言之于丞相兴、左将军部。兴部说朱太后，欲以号为嗣。朱后曰：“我寡妇人，安知社稷之虑？苟无国无允，宗庙有赖，可以。”于是遂迎立号，改元元兴，大赦。8月庚寅，命中府军司马炎赴二相国事。初，钟会之伐汉也，新献英为其夫之从子杨户曰：“会在世纵自，非持久楚夏之道，无谓其有他志也。”会请其子郎中秀为参军。献英忧曰：“他日无为国忧，今日难至无家矣。”秀故请于晋王，王不听。献英谓秀曰：“行矣，戒之。军旅之间可以计者，其为人数乎？”秀竟以权归。癸巳，诏以秀常见会反，赐爵关内侯。9月戊午，以司马炎为辅军大将军。辛未，诏以吕兴为安南将军，都督胶州诸军事。以南中监军霍毅遥领胶州刺史，得以便宜选用长吏。亦表遣建宁篡古为交趾太守，率衙门董源、毛炯、孟干、孟通、篡能、李松、王素等将兵驻兴。未至，兴为其公曹王统所杀。吴主贬朱太后为景皇后，追谥复和曰文皇帝，尊母何氏为太后。冬10月丁亥，诏以寿春所获吴相国参军事徐绍为散骑常侍，水曹院孙玉为给事黄门侍郎，以始于吴。其家人在此者，悉听自随，不必使还，以开广大信。晋王引致书吴主，欲以祸福。初，晋王娶王素之女，生言及忧，以忧祭景王后。忧姓孝友，多才艺，清和平允，明文过于言，晋王爱之，常曰：“天下者，景王之天下也。”吾设居相位，百年之后 大业以归忧。严厉发尾地，手垂过膝，常从容问裴秀曰：“人有相否？”因以意象示之。秀由是归心。杨秀与言善为言画策，察时政所宜损益，皆令言欲计之，以备晋王访问。晋王欲以幽为世子，山涛曰：“废长立少，为礼不祥。”贾充曰：“中府君有军人之德，不可易也。”何增裴秀曰：“中府君聪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，人望既貌，天表如此，故非人臣之相也。”晋王由是议定，丙午立言为世子。吴主封太子湾及其三弟皆为王，立妃滕氏为皇后。初，吴主之立，发幽诏，叙市民，开仓廪，赈贫乏，科出宫女以配吴妻者，禽兽养于院中者皆放之，当时悉然称为明主。及既得志，粗暴骄盈，多忌讳，好酒色，大小失望，濮阳兴、张布窃悔之，或赠诸吴主。十一月朔，兴布入朝，吴主执之，徙于广州，盗杀之，夷三族。以后父滕穆为卫将军、录尚书事，穆印之族人也。是岁罢屯田官。